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2集，牧瑶已经站定在燃烧的火炉前，定定盯着他。那老妇守着炉子，似乎浑然没有觉察到来人，还在不断地弯腰从地上拢起多余的骨灰撒进砂锅里，动作迟缓而机械。请问，他试探着开了口，可眼前的人没有一点反应，就好像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厚厚的墙壁。牧瑶一把抓住老妇不停动作的胳膊，抬高了声调，看着我。老妇抬起满脸皱纹的脸，浑浊的眸中没有焦距，胳膊被牧瑶抓着，可手指还在重复着机械的动作，就好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。牧瑶猛地撒开手，老妇跌在地上，又一声不吭地爬起来，接着重复捡骨灰倒骨灰的工作。牧瑶冷静地转过脸来，一左一右往外推着紧跟在后面的木生和妙妙，压低声音， 这些的确是白天在制香厂劳作的工人，他们都被人控制了，我们走。 再一出门，果然又有几个人兜着新的骨头残渣进门了，匆匆的身影与他们擦肩而过，就好像不存在于同一个时空。不远处，三三两两聚拢的工人无声地挥舞着铁锹，一朵朵暗红的红灯笼摇曳着，墙上地上充满了纷乱的影子。石娘子迈出了房门，先左脚后右脚，随即立刻扑倒在门口，靠着墙剧烈地喘息着，散乱的鬓发被汗水沾湿，打了卷儿，凌乱地贴在额角。她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挣扎到了岸边，贪婪地呼吸着久违的空气。走廊里空无一人，月光微弱至极，她几乎坐在浓重的黑暗中，手中揉成团的符纸滚落到了地上，彻底变成了普通的废纸。 阿准，楚楚， 他唤着，终于可以发出声音了。他扶着墙站起来，没有注意地上几点闪烁着浅浅的荧光，那几个点恰好连成一个圈，圈内丝丝缕缕的光线若有若无，像是捕鱼的网，又像是看不到底的深渊。他脚上绣鞋掉了一只，狼狈不堪，光着一只脚拖着裙摆无声踏入了那一个圈，喊道， 阿准，你们在哪里？ 随即李府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，夜也开始有了稀稀疏疏的声音。乳娘披着衣服最先跑进来，手里端着一只烛台，睡眼惺忪，见了眼前的人吓了一大跳。 哎呀，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楚楚不见了。 石娘子分得极开的双瞳中露出了一丝恐慌，向前踉跄了几步，彩旗般鲜艳的裙摆扫过了银亮的圈。牧瑶跑得越来越快，身后跟着妙妙和木生，三人几乎是拔足狂奔，远远地看见了树丛背后柳福一抱着小女孩的身影。柳福一正紧皱眉头，方才布在石娘子房门口的七杀阵传来感应，有人毫发无损地踩过了阵。七杀阵是捉妖人呕心沥血发明的手段，专为大妖准备，妖气越重困得越紧，七步之内必杀其锐气，不可能对石娘子毫无反应，除非……牧瑶的脸色刹那间煞白，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。木生身形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，几乎瞬间移动到了柳福一身边，依然晚了一步。湿热的血淅淅沥沥顺着他的衣袍流下去。柳福一缓缓低下头，小女孩纤细的手臂已经穿透了她的胸膛，她雪白的小脸满是血点，总是发紫的嘴唇 此刻是诡异的血红，宝石般的黑眸里闪烁着冰冷的酷虐。他慢慢的牵拉嘴角，露出了一个甜美的微笑。 柳哥哥，谢谢你一路抱着我。 慕瑶急奔而来，苍白的嘴唇颤抖着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慕生脸色急变，一双黑眸死死盯着楚楚的脸，唇畔含着冷笑，语气森冷。 邪物，难怪你总是怕我靠近。 少年人被愚弄了一路，此时此刻真正动了怒，手中收妖柄猛地拖出，直捣楚楚的脸。他所处的位置距离楚楚和柳拂衣一步之遥，下手若不留情，那妖物避无可避。可是转瞬之间，地动山摇，大地在震颤着，几乎是瞬间的功夫，他二人的身影消失在木生眼前，收妖柄当啷一声弹回在他脚边。 自不量力的捉妖人。 那稚嫩的声音嘻嘻笑着从半空中传来，发出阵阵回声。几个人仰头一看，楚楚操纵着脸色煞白的柳拂衣正站在十几米开外的地方，地上竟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，这裂缝足有几人宽，横亘在他们眼前，宛如大地上一道狰狞的刀疤。裂缝下方是深不见底的黑暗。那二人站在裂隙的另一端，楚楚笑着伸手举高，柳拂衣双脚离地，几乎是被迫悬在空中。妙妙心惊肉跳地盯着柳拂衣的脸，柳拂衣因失血过多的缘故，几乎已经失去了意识。慕瑶的声音在颤，拼命摇头：“ 不要，不要！” 楚楚的手臂慢慢向外伸，柳拂衣青筋爆出，发出了一声难耐的闷哼，随即咬紧牙关，再也发不出声音了。他的喘息颤抖着，目光冰冷地看着自己鲜红的心脏从胸膛中脱出，鲜血淋漓地捧在了那小小的手上，犹自跳动不息。不过是死而已，捉妖人刀尖舔血，谁会为死？胸口一阵冰凉，随即是难耐的空洞，仿佛连整个生命中的欢愉和温暖都被抽离了身体似的。他抬起眼，触到了慕瑶颤抖的瞳孔，他只想瑶儿不要怕。直面这种血腥的场面，妙妙腿都软了，但感觉到慕瑶单薄的身躯在发抖，一把架住了他，让他不至于摔倒。这个世界，心脏离体会死吗？那还真不一定。纵使知道男女主角最终一定会化险为夷，孩子都生了几沓，此时此刻他还是忍不住满心外溢的怨愤，仰头吼道： 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惹你你招谁去，你偷柳大哥的心做什么？ 这样一个好人，不过就是因为对万物过于宽容和温柔，才给人可乘之机。 你真傻。 楚楚十分满意地欣赏着手中跳动的心脏，许久欣赏而痴迷的目光转移到了柳拂衣苍白的脸上。 不掏心，怎么将柳哥哥做成我专属的玩物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